你嘛知，这摆行情实在歹，若是无做工，倒会找钱开，安怎娶某娶仔游世界？若是无讲你嘛知， 若是无讲你嘛知， 这摆行情有也歹， 行情有也歹， 唔通赚着钱你就乱乱开，到时经济若歹你就知，这摆行情实在歹。劝你做人就爱照顾来，不通搁乱乱来，多多万人是何在， 多多万人是何在， 每家每酒来发财， 每家每酒来发财， 大家开嘴拢是阿弥讲，阿弥在我在心在鬼嘛在，这摆行情实在歹。行情实在歹， 这摆行情实在歹， 厝边头尾拢嘛知， 厝边头尾拢嘛知， 劝你做人着爱照顾来，唔通搁乱乱来。多多万人是何在， 多多万人是何在， 每家每酒来发财， 每家每酒来发财， 大家开嘴拢是阿弥讲，啊你在我在心在鬼嘛在，这摆行情实在歹。